哎，各位同学，我们这样子教书啊，跳来跳去的，这个方那个方的这样讲。不过同学，这个上华院最主要的框架没有忘记吧？对不对？太阳病的卖伏怕风怕冷，对不对？阳明病的卖红大出大汗怕热，对不对？少阳病的肋骨不舒服啊，然后烧一烧又不烧。然后太阴病的拉稀水泄，少阴病的这个冷冰冰的手脚冰冷，或者是相关的症状。然后厥阴病的寒热分裂脉沉紧，对不对？这些大框架要先有啊，然后细部的填进去。然后呢，刚刚讲到这个麻黄生麻汤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那个故事情节有点像是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就有一个天山童姥教那个虚竹怎么拆解生死符，对不对？然后他身体里面那个痛苦有阴有阳，然后两个跟他对打，打到刚好对消灭的时候，然后虚竹就在拆解生死符的过程里面变成了天山六阳掌。那这个就是那个麻黄生麻汤那个炼入打法，就很像是《伤寒论》这个六经传遍，你要练成一种天山六阳掌的武功。那而这一点呢，我觉得我说把大框架跟同学这样子啊，一口气在九天里面讲完，就是在一个同学学习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从前大家一起读书的时候，比如我朋友里面像郭秘书，他一直读《伤寒论》，就是很会打岔，然后什么药都用不熟。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他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得了很严重的厥阴病，然后吃了我跟陈助教帮他开什么乌梅丸啊，那威士忌加味汤这样子。然后他就后来就跟我讲说，你生过一次厥阴病，吃过几帖厥阴药之后，忽然看前面五条经全明白了，所以哦，这下就大彻大悟了。就从此对《伤寒论》这本书一点阻抗都没有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九阴真经是要倒过来练才对的。而我们的确在临床上来讲，也是先修厥阴，再修少阴，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学习逻辑的话，你的亲戚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就是那种已经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死马当活马医没损失的那种人？但如果你问他说，刚好找到一个上热下寒的麻黄生麻汤症，然后你就把这个病人当作你练拳的沙包，或者是少林寺的十八铜人之类的，就跟他这样子对打对练，每天对打对练，然后加加减减，那很快整本书你就都通了。这样子就是能够练到一个厥阴推回少阴之类的。其实这个整个伤寒论的用药技法你就很熟，但这中间可能出现什么吴茱萸汤症，那你就再加一点吴茱萸，再加一点什么，对不对？你就吴茱萸加一个加点红枣哈。就是同比例的呀，就是你稍微这样对练对练对练，那这个手感出来的话，就这本书你就会玩得很顺了。所以看你们人生有没有这种啊什么练武奇才的机缘，对不对？要掉到山谷里面捡到一只猴子肚子里还有九阳真经之类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啊。那至于说这样的一个临床，就是倒着练比较容易进步这件事情。请问一下，我们的工程师有办法把它做进这个城市吗？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人，就是这个整个系统，就是倒着练进步比较快这件事情？想想看啊，我想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讲，应该是麻黄生麻汤会让业主觉得很好玩，对不对？就是把所有的招数可以挂进来了。那这个挂法也不是也不是说这些年的泥海下的新招，就比如说。那个位在这个父亲主派变成火神派的那个转折点的那个当年清朝的启禀会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大锅炒，这个病人又有这个又有那个，他就什么厥阴病的方、少阴病的方全部一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法。那当然做出来的方有点不像伤寒方了，但是就是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练功的方法。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十一至九十三，它只在说明一个方式，就是这个人同时又有表又有里的话，他就可以先温里再攻表。而这个方式是我们至少在我们台湾，我觉得临床上还算常用，就是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脉浮怕风的桂枝汤症，或者是脉浮紧怕冷的麻黄汤症， 可是这个人同时是手脚冰冷的，那这样的话，或者是同时手脚冰冷，然后拉稀之类的，那的的确确，我们遇到那种特别虚的人，常常是先给四逆汤，然后再给麻黄汤之类的。那为什么说在台湾常常有？那是因为台湾吃素的人多，所以那种完全吃素的人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先给一下，里面暖一下，然后在外面才能发这样子。那再来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拉肚子很口渴的话，那这个拉肚子的人，应该说不只是口渴，而且还是很能大喝水的。那这样的话，他拉肚子可能实质上是热性的。那你要考虑是不是细菌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的话，你再用白头翁汤这种杀菌的药来治拉肚子。像那个前面那个黄芩汤，那个一般西医也是说急性肠胃炎，可是黄芩汤的那个结构，其实简单来讲，真的是细菌的部分不多。黄芩汤比较是感冒，就是感冒了，所以肚子绞痛，然后热性的拉肚子。那但是白头翁汤它的那个效能真的好像比较像西药一点点了。然后再来，他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就算这个人拉肚子，如果拉肚子人开始说胡话了，代表他里面还是有什么大便干在那里面。虽然他有拉肚子的部分，但是他也有大便干在里面的部分，所以他才会因为那个大便的热在说胡话。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拉肚子，也是要用小生鸡汤把那个大便打掉，再来是拉肚子。然后再来呢，他说，如果这个人拉了肚子，拉完接下来已经都到下痢篇了啊，就是在《金匮要略》本世界都归在下痢这个主题里面。那如果这个人拉了肚子以后，心很烦，可是你按他的胸口又没有什么硬块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烦呢，就是能量上的烦，是虚的，不是实的。那这样子的胸口中间，他本人觉得闷塞不舒服，可是你客观来讲找不到任何指针，那就是能量的身体的事情，那很可能还是用栀子系统的方来治。那当然这年头已经可以用什么栀子干姜附子汤了，也不一定要栀子豆豉汤了。那至于说一个人拉肚子的同时又胸口痛，那这件事情其实临床是很少，但是或者说《金匮要略》写的是下痢肺痛，就你整个肺都在痛，然后同时拉肚子。那当年的倪海厦大夫是说这个是肺癌。那子森的话，像子森在前面的泽妻汤也出现过。那今天的那个中药房的名字叫石剑川，就能够把石头打穿的。那这个石剑川说不定是一个有化疗效果的药啊，这个还不太确定，所以也只能说放着了啊，有待日后研究。那气力特立色散讲过了。那个，然后他说，如果一个人呢，接下来又这个主题啊，讲完下痢，决一篇又转到吐这个主题。他说，如果吐的人有吐脓的话，就不要治那个呕，因为他那个呕是要把脓吐掉，那等到脓吐完就没事了。所以他只是说一句。然后他说，这个吐了之后胸口更闷的，那吴茱萸汤讲过了。然后吐的时候吐的是那种口水类的，然后又头痛，这是吴茱萸汤。所以这个东西在城市设计师这边就要考虑，就是如果主症是吐，你这样能够连接到很多跟吐有关的汤症，它是不是太阳阳明合并，所以它吐或者怎么样啊？就是每一个点它都有它的分支去连接到其他的这个症与症之间的网络结构，要把它做出来。那儿童发热、小朋友感冒汤这样子，好，那讲过。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呢吐，可是脉又很弱，然后又有小便，那身体呢有一点发烧，可是手脚冰冷的，那这个有点难搞。但这种情况下，它是生命机能太弱，那是用四逆汤暖暖汗再说。然后另外有一个半夏干姜散，就是这个人的一直发恶心，然后发恶心就一直吐那种口水类的东西。那种发恶心吐口水类的东西，张仲景认为是这个东西用半夏跟干姜来让他的那个口水类的东西能够不要再一直在产生出来，比较有帮助。那我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趴在桌子上睡觉，他的口水就流得满桌一大滩，这是什么汤症？这是有可能是 我以金方来讲的话，有可能是无茱萸汤，也可能是半夏干，有可能是半夏干姜散。就以金方来说的话，啊，还有什么？ 薏甘散。 薏甘散，哦，对对对，那个是薏甘散也对。那小朋友怕说哈，有一大堆口水，那薏甘散那是自律神经的问题。那对，这薏甘散也有道理。但如果用金方的话呢，就比如说无茱萸汤一点点，送服一点半夏干姜散，那也可以啊，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子。因为无茱萸汤跟薏甘散其实路数是一样的，都是破肝阴实的。那这个再来啊，然后说人冷的话一直在那边约啊之类的，就会就是什么胃太冷之类的原因，那我们就先不管。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生姜半夏汤。其实生姜半夏汤跟小半夏汤用的药是同样是生姜半夏，只是这个生姜加到一斤之多。那这个一斤之多的生姜，临床其实是指一件事，是尿毒症。就是要用到一斤多的半夏是尿毒症，尿毒症不是用附子，是用狂剂量的生姜。所以这个人他的主症，如果这个病人他是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约不约，反正就是好像整个胸口就是难过的要命。虽然以止吐的角度来讲是用这个半夏跟生姜来止吐，甚至生姜用多，以止吐的角度是要把那个闷住的气撑开散开，但是呢不晓得这个主症是不是其实是出现在这种肾功能快要完蛋的人身上，所以是有待临床观察。那至于说如果一个人反胃的时候就是手脚冰冷的，代表他这个反胃的状况是气塞住了，所以要用撑开这个气，然后止呕又行气的结构，那就是新鲜橘子皮拨进去，然后再加生姜。那如果这个人呢是反胃然后人很虚的话，那还是一样的结构，只是呢他就再用一点润的补血药来帮忙他。那竹皮的话又有调节这个，就是温暖汤会用到竹皮药，竹乳就是有一点走到少阳去，这样子还是以行气来止呕的角度来处理。那至于说各种一般般的吐，反正你如果不想辩证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小半夏汤下去就是了。然后再来一个黄连茯苓汤，这个是桂林本独有的条文，所以也只能够说以意思上来讲，就是这个汤知道的是，就是一种流行性的瘟疫。然后这个瘟疫呢是他说又然后就是拉肚子啊，然后又会把人烧坏掉的。那这样的瘟疫类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很难去为这个单独的条文去指定说这个是治那个什么什么菌还是什么。所以这一条我们药物结构来说的话，就是有保住你的血的，有止你的肚子绞痛的，有利水止泻的，有消炎的，啊，就是这个大包围的瘟疫腹泻的方子吧。那但是呢，其实像是瘟疫腹泻的方子，不要说瘟疫腹泻，就是曾经有过一次这个鼠疫流行到中国来。你看鼠疫在西方叫黑死病，对不对？那鼠疫它得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会发斑，就是金属那个黑死病会发斑的。然后那个时候流行到广东来的时候，居然就被岭南四大金刚给灭了。严格来讲不是四大金刚，是三小金刚，因为最大的那一尊陈伯潭每天都要去打麻将，没有时间救灾。陈伯潭是开的药都非常大包，因为陈伯潭他认为伤寒论的一两就是现在的一两，所以病人拿回家药包都是像端回去抱回去，一个礼拜份的药不得了，要雇工人来搬，就是病人抱不动。那陈伯潭在岭南留下了一个广东话，广东话我们说呆哉了呆哉了，大忌，就是事情大条了，就是这个剂量很大，就是陈伯潭这个陈大忌创下来的俗话啊。那陈伯潭是这样的，就是虽然医术很好，但是逢赌必输，然后越输越爱赌，所以生意非常好，但是钱也分得很凶。所以救灾的时候呢，就是有岭南四大金刚里面的三小金刚啊，是易居逊啊，还有谭同辉啊，还有李碧流啊，这几个人，然后一起商量，然后遇到鼠疫，他们就说那个村镇啊，就先死老鼠，再开始死人。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这个症状，这个症状，这个症状，发红斑，然后这样，是吗？别甲亢了，然后就到三个人到投票决定是吗？别甲亢，然后就把是吗？别甲亢打成药粉，到处分散，然后鼠疫就在中国就会灭掉了。问题是，是吗？别甲亢本来那个是指那个自体免疫攻击自己的那个病才对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主症一样就可以把鼠疫治好呢？鼠疫不是细菌吗？所以中国药，中国人的中药真的是这样乱来的。那就好比说治疟疾的方也是，我们那很多治疟的方都是完全没有对抗疟原酮的成分，但可以把疟疾治好的。然后治好又怎么研究都不知道怎么好的。好比说白虎汤加桂枝治疟疾，临床有效，然后为什么能够杀疟原酮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哦，对，刚刚忘了讲一件事，就是像《绝阴篇》的那个起手方是乌梅丸嘛，可是中药的方剂学课本几乎每一本乌梅丸都被归属在驱虫药，因为他说这个患者会《绝阴篇》的患者会吐蛔虫，所以就把乌梅丸当驱虫药。但是乌梅丸整个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驱虫的成分。但中药好像是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驱虫成功的，那没有什么驱虫的成分，但是总的来讲呢，有蛔虫的人吃了乌梅丸就会变成好像没有那个蛔虫的症状了。但是绝阴病吐蛔虫这件事情呢，严格来讲有一点像是绝阴病的这个体质很会催发体内的虫卵孵化，可是绝阴病的这个体质孵化之后的虫也会觉得这个旅馆很不好住，所以就打算搬家，所以从嘴巴里面爬出来。所以就是基本上孵化虫和虫又不想住的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情节。那所以这个黄连茯苓汤到底是治什么瘟疫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们中国人面对瘟疫的时候，其实以那个岭南三小金刚对抗鼠疫的故事来讲的话，好像也是乱来乱来的，就是刚好碰对了就没事了，这样的一种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情节。那但是呢，《伤寒杂病》里面专门对付蛔虫的是这个甘草粉蜜汤。那其实我们后代有很多很多的治疗蛔虫的方，然后都很有效啊，所以我们也不是一定要用这个方。但是这个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人如果有蛔虫寄生，这个甘草跟白粉加密，那古书就说白粉就是铅粉，可是铅粉是很毒的。今天你们家小孩子如果有蛔虫，你给他吃铅粉，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有些中医说，这个写这个注这个小字说白粉就是铅粉，会不会是注家乱写啊？会不会是传抄的人乱给他注的？那因为张仲景的书别的地方白粉是米粉嘛，对不对？那结果就有人说，那我们不然我们铅粉反正也不能用啦，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用米粉好了。那甘草加米粉加蜜，吃起来是喂蛔虫吃饲料的感觉吧？这个完全没有驱虫感才对啊！哎，对了，刚刚那个下课的同学跟我讲说，他有一次啊喉咙痛，阴虚喉咙痛，他要做猪肤汤，可是家里面有猪皮，所以呢就拿猪油去炒蜂蜜跟米粉。我说这个叫做三不沾，对不对？对，但据说是猪油炒的也是一铁神效。所以你今天懒得，就是因为永葆青春方嘛，对不对？你那个猪油先炸完头发，然后再来炒蜂蜜跟米粉，然后再一起喝两个方就合一啦，对不对？所以哇，这真是阴虚火旺，然后很青春延寿啊，像是谷底十六年的小龙女一样。感觉是蛮不错的，然后可以把那个猪油先煎完小孩子的头发，然后再炒过蜂蜜跟米粉，然后再装大颗的那个封成大颗的胶囊，就像鱼肝油的那种方法，对不对？大力大力的，然后叫上面标示说效能没有功效，只是让你不会老而已啊，然后就一天吃15粒，啊，让人代替鱼肝油来吃啊，就中老年保养好像不错。但是呢，这个听起来很荒唐，就是只是喂蛔虫吃糖果的那个甘草加米粉加蜂蜜的方，结果蛔虫死光了。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教育意义就是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你再把它养到这个程度，回头完全不会繁殖了。就是已经养到它，就是不会动、不会走路、不会交配了。所以有点疯疯的啊，就是我们连续几个故事都是疯疯的一样，包括这个诸夫三不沾。那再来呢，就厥阴病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厥阴经有寒气、冷气纠缠住，怎么样都治不好的那种超级月经痛。哦，对了，贾佳克里，刚刚下课有同学提到什么子宫内壁增厚的问题，请问那个龙哥有没有教过我们是什么方啊？我完全忘记了。 我也忘了，我找找。 啊，找找吧，找找再跟同学讲啊，谢谢。 没有 这个用蜂蜜去煮乌头的这个拔乌头尖，这个是女人的月经痛最凶狠的一种。那是厥阴病的月经痛，那这个痛的特征是这样的，这个人肚子痛到其实我们历代中会喜欢抓一个主症叫做出白汗，就是白汗的意思就是这个汗出的那个汗都是油的，就是整个额头一滴一滴冷汗冒出来，然后你一摸到额头，额头是厚厚的一层人油，就是痛到这个画面感出来的时候，乌头尖适合。那这个东西在女人身上是月经痛，男人的话，当年日本的那个小医生永富凤就是死于这个剧烈不止的腹痛的这个寒疝病。那又或者说，如果那个风气是九交缠的厥阴经的话，就是莫名其妙一睡着就喷精液，那个疯狂的那个梦遗，不梦也遗了，那种男人的那种射精病，那都是这个方在处理。那就是这个风气紧紧的搅缠在你的厥阴经上，那驱风量的大王是乌头，那就狠狠的直接用乌头这样子下去。那这个地方如果再跳一条隔一条的这个乌头桂枝汤，他说如果这个人的寒疝病是牵连到连身体手脚都在一起痛的话，那就乌头尖再加进桂枝汤。那这个药基本上你不管煮的再好，其实通常都会有点麻麻的，所以小口小口喝，然后喝到你麻到动不了就停了吧，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其中我昨天在台北教这个方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啊，忽然间想起什么事，然后跟我讲说，我昨天有一个女同学，她就是痛成这个样子，一模一样，就是书上说的那种冒白汗的痛。然后后来她大学毕业之后，就年纪轻就死于肝癌了。就是那个厥阴经上的邪气的量太大了，这样子。当然，我们这个月经痛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都东一点西一点的，所以你的月经痛，它可能是三分之一的乌头尖，然后三分之二的温经汤之类的，这样你自己要知道你是综合型，对不对？你加加减减自己去拼吧，啊，自己去拼装你要的药物组合，或者还有三分之一是仙女病，对不对？就是不一定啊，就是看你是什么排列组合。但是无论如何，金方是堪称比较好用的啦。我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月经痛这个东西，如果用后代方，要用什么方？ 月经比较常用的那个艾夫暖宫 啊。啊，那也是能够暖子宫，可以。就是，但是这个就是暖子宫嘛，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那些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几乎每一个汤证。其实都不在于子宫是不是够暖，对不对？就是不见得，但基本上来讲是希望是够暖啊，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子宫的生命力低落，对不对？像附子汤啊，或者是温经汤都是比较暖子宫的。那然后这个当归十二采是某个相度可以刺激某种内分泌活化的。那但是这些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汤打的是哪几种内分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也不只是暖而已啦，就是它有一些中药的药理学或者病机学不能解释的功能在那边。那至于说这个寒疝病如果要跟这个月经痛挂到一起的话，那我自己认识的那种月经痛是大乌头尖症的人， 那都是就是代偿反应到差不多快要解离的人，就是他的那个厥阴已经被他炸光了。那长期调理这种厥阴没有能量的月经痛的话，就是要用当归生姜羊肉汤。那听说你们现在北方人的羊肉都是用什么没有骚味的小羔羊，是不是？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台湾的羊肉还蛮好，就是那种那个土羊肉啊，就是它是比较有骚味一点的。因为这个羊肉要有效，就是要有一些些骚味，也不用太多，至少要有一点点。羊大为美嘛，对不对？那这个美这个字的意思是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叫做美。那为什么羊大会美？是因为羊有骚味，骚味的象征意义是那个就是雌雄动物之间吸引对方的外分泌费洛蒙的意思，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个风，就是马在发春的时候牛也不会兴奋起来，那个风马牛不相及，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它要有那个气味才能够引导到厥阴去，就是把当归补厥阴血分，生姜去厥阴的寒气，就是有一点骚味的羊会比较有效，完全没有骚味的小羔羊就有一点感觉不太有力道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就买，如果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买那种带骨的什么羊肋条啊，或者是羊腿骨啊，那种就是带点骨头的那种羊，反正要凑到那重量很容易嘛。那当年民国初年的曹寅甫还说，就是女人不孕她最喜欢用这个方，就是里面再加一颗生附子，那这样子驱寒的效果更好一点。他说这个女人不孕，她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女人原来就是动不动啊尿道阴道就会发炎发痛的。那你这样子一个女人，你喝了一个冬天，第二年通常都怀得上孩子了之类的。但是不孕的话，温经汤也好用，当归生姜羊肉汤也好用，附子汤也好用。总而言之就是看主症来开了。那如果你是那种月经痛，就是比较属于厥阴系的，厥阴系，或者是说，虽然说月经痛属于厥阴系，像是陈士铎的那个三清丸，它也是清补厥阴，像很多那个阴道的感染，都是用了三清丸会好转，它也是把厥阴经调理的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三清丸能够治好你的月经痛跟你的阴道感染的话，那你后续的补药可能是陈士铎同一个篇章里面的一条鳗鱼加芡实加山药炖的汤喝喝。那如果你的那个阴道感染或者是月经痛是用张仲景的厥阴篇的方治好的，能够有疗效的话，那你的长期后续调理就是用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样可以吗？就是比较暖，把这厥阴经补强再暖化这样子。那接下来呢，一条厥阴经还有什么故事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睾丸有的时候会缩进腹腔，有的时候会掉下来，或者说这个肠子会有一小段肠子掉进那个阴囊里面，就是男生的疝气。那男生的疝气呢，其实这个蜘蛛伞有过有效啊。哎，对了，那个贾家说是去花园啊，说什么厥阴风木之气属于巽卦，还要到花莲的什么花园的东南角去抓蜘蛛，是吧？谁说的？那大成老师说的啊。你在场吗？他抓那个蜘蛛，花园蜘蛛抓以后，他治的那个疝气的对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要问的这件事。 小孩， 对不对？因为蜘蛛伞通常是对小孩有效，对大人没有效，因为小孩的身体比较能量的部分多一点。因为这完全就是巫术，就是花园里面那种肚子大大的那个蜘蛛，对不对？那蜘蛛是干什么？那屁股有一根丝，在爬上去，对不对？那你那个睾丸怎么爬上爬下都爬不上去，我就用蜘蛛来帮你爬上去，就这样。那这个那个能量上的那种，就是耍巫术的药，那用在如果今天是56岁的人今天疝气的话，那已经是虚劳类的啊，那是大建中汤加五茱萸汤加什么什么后代的什么菊合丸之类的东西，那个就或者是丝瓜络烤胶磨成粉吞下去之类的，就是需要吊它的那个钢筋要更粗一点啦，蜘蛛丝不够啦，用丝瓜络，就是一个丝瓜都吊得动的东西，那个小蜘蛛不行啊，所以就是大人的话就不用用这个方向，小孩的话就比较有效。那再来，讲完了这个寒疝跟疝气， 之后呢，下面的就是比较是消渴，就是类似糖尿病之类的。那代表方就是喝水喝得多，然后小便一直流一直出来的肾气丸，那讲过了。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是口渴小便不利，那又回到五苓散症。反正五苓散就是对于有些肾脏功能可以强化，好，可以。但是这是不是糖尿不一定，反正这只是口渴的问题而已。那再来茯苓泽泻汤，他说这个人呢想要喝水反而吐，那这个也不是糖尿病的方子，这只是代表这个人他是胃里面有水，然后塞住，然后胃又不能吸收水，又被水塞住，所以这个人就变成说他又会口渴，可是一喝水又会反胃，也就是说又口渴想喝水，又喝水会反胃，这样的情况就用这个结构把胃里面的那个水代谢掉，那他可能是在组织里，可能在组织外，我们现在就不深究了。那在文革汤讲过，然后再来呢，小柴胡汤加味治疗小便的那个尿道炎讲过。好，那再来这样子的话，伤寒论的六经的部分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霍乱篇。那霍乱篇基本上那么多的方子，你都不用太花心思去想了，因为我们最近这些年霍乱不流行，对不对？已经不流行了就算了。那霍乱的特征只是，这个人在拉肚子的时候，虽然是细菌感染，但他的寒化整个人是冷掉的。那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们看霍乱篇的话，就只需要来研究一下，就是说他的开药的几个手法。那从这个开药手法里面呢，你可以把它转的用去你治疗一般拉肚子的故事情节，这样就可以了。甚至就快快看几个手法就可以。首先是下，就莫名其妙就一直拉肚子，然后脉是软瘫瘫的。好，理中汤结束。十二之五呢？他说这个肚子又闷痛，然后又拉肚子的，那就是有不干净没消化的东西塞住，所以又要把那个脏东西推出去，又要能够利水让它不拉，那就这个结构又利水又去痰，又把脏东西推出去。然后再来呢，拉肚子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这个拉肚子的时候，拉一拉又不拉，拉一拉又不拉，但是反而是这个人一直有一个想吐想吐的感觉，那他就说你这个吃坏了还没有下去呢，还没有到肠子里啊，就还在上面，所以不如从胃直接喷掉算了，用吐的啊。那再来他说，如果这个人拉肚子拉到有清谷啊，有淀粉质的东西都不消化了，然后手脚冰冷，脉是沉啪啪的，四逆汤啊，那也是一样的开法。然后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是又吐又发烧，脉是软弱的，但是却很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人一半在阳明一半在太阴，那就很简单，乱开就可以，阳明的药一半，太阴的药一半，结束，你就理中白虎汤啊，好，意思就理中白虎汤。然后再来呢，他说这个人吐到会有蛔虫吐出来，就汉朝人真的很方便，随身都是自备蛔虫的，那现在都没有蛔虫可以吐了，就没办法辨证了。他说吐，然后拉肚子，有时候上来说，有时候又拉不出几滴，然后身上有发烧，有点小烧，手脚冰冷，脸色发青，脉是沉的、咸的又紧的。那这个就用四逆汤里面再加吴茱萸黄连。那这个四逆汤结构里面又加吴茱萸又加黄连的话，这个也可以说这个人，因为他有写脸色青。所以这个是厥阴的下利，那厥阴的下利照理说是一个寒性的下利才对，但是厥阴的下利又常常关系到下腹腔免疫机能不足，又有细菌感染，所以又有细菌感染，然后又是寒性体质的这种厥阴下利的话，就你也要用四逆汤，然后加吴茱萸去疏导厥阴，但是呢它本身又还是要再加挂一点那种杀菌的那种黄连之类的良药，大概是这个概念。只是麻烦的是张仲景的那个主症，它是建立在你吐了蛔虫，所以我知道你是厥阴这件事。那经纪人吐不出蛔虫的时候就麻烦了，那就只能用脉沉弦，就是上阴病是脉沉细，就是比较没有力的，就你那个脉沉在那边又一根绷得紧紧的，然后你看到这个脸色发青，那这种寒性的拉肚子，你就要还要考虑是不是有厥阴的可能，是不是你的四逆汤里面要加挂什么吴茱萸汤，或者是加挂甚至白蒲公汤之类的，都要考虑进去了。那再来， 他说如果这个人拉到口很渴的话，那你就理中汤里面再加一点这个人参跟瓜蒌根这种专门润你的口渴的补水药。那这也是很普通的拉肚子拉到口渴的加减法。然后他说一喝水就吐，一吃饭就拉，那这个代表他的这个脾胃已经弱到很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理中汤再加附子，加强理中汤的疗效。简单来说，这个时候都不要说什么附子暖什么阳了，而是任何的药方如果加了附子的话都会药性比较快，但是药效持续的比较短，这样子。所以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赶快要出门，今天刚好月经啊、哦、流了很多血，然后你气色很不好，然后我说我现在马上要出门见人，我想气色好一点，你立刻一包当归补血汤，可能两个小时以后你气色会变好，但是不够快，所以就当归补血汤里面加一点点泡附子，然后喝下去就半个小时以内就脸就红起来了。但是呢去那边见人见到一半，想到灰姑娘的故事，周想十二点了不仅要回家又变化很多啊，就是撑得短一点这样子。然后他就再来就说如果拉肚子啊胀满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冲到上面你吐，然后有的时候掉下去拉肚子，然后脉是又软又涩，那这个还是中焦的问题，还是回到理中汤。反正今天大部分治拉肚子都是理中汤。然后他说这个如果拉肚子是寒性的软塌塌的脉还是理中汤，但是这个脉呢跳得比较快比较急促的话就可能是热性的，那热性的时候那个转水入的方法就不如用葛根芩连汤了。那再来他说霍乱病如果开始抽筋的话，他说一定是这个人已经是先有寒气然后才开始抽筋的，那这个时候一旦你开始拉肚子水分更加不足的时候，今天说抽筋是因为身体里面什么离子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拉肚子拉到抽筋的张仲景又喜欢用理中汤加附子，这个道理也讲不清楚，但是就是他当做特效药了。那另外他说如果这个霍乱病的患者他头痛发烧又很想喝水的，那用五苓散，因为五苓散治拉肚子的好处是它可以让肠道把水吸收掉变成小便的便，那相对的你那个肠道里面拉肚子的水分就会变少。他说但是如果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喝水的，那就不是这一路了，那还是回到理中丸啊，就是用这个丸剂的理中汤来把这个肠道暖回来。那接下来因为有几个辩证点都是霍乱病的，那我们现在很少得霍乱病就算了。那十二至十八条就是四逆加人参汤，四逆汤里面人参再加多一点啊，因为桂林本的四逆汤本来就已经有人参了。他说这个人是脉啊已经拉到快没有了还拉，然后拉到拉不出来了，他说这个时候呢他拉不出来是因为拉到没东西拉了，并不代表他身体好了，所以脉快要没有了拉不出来，然后这个人觉得他已经拉不动了。那这种没有东西可以拉的状态，如果你再给他吃东西喝水他又会开始继续拉，所以这个体质还是要治，所以这个时候就用四逆加人参汤来补充水分并且暖他的这个肾阳虚。那他说如果拉肚子同时身体会酸痛的话，那还是用桂枝汤把那个酸痛发掉。那接下来他说如果拉肚子拉到怕冷手脚冰冷缩成一团还是四逆汤，那他说又吐又拉，然后尿了小便又出了大汗，然后又拉到下利清骨，反正就是这个人已经快要拉死掉，但还是回到四逆汤。但你用少阴病的那些什么里寒外热的那个什么白通汤、什么通脉四逆汤都可以。那再来的话，他说如果这个人已经不吐了，吐到没东西吐了，然后一身大汗，手脚冰冷，然后手脚都紧紧的缩在那边松不开来，那已经快没有了。那这个要回到用通脉四逆汤把阳气骗进去，想必这个人也是快死掉了。好，那这个霍乱篇就这样子，同学就大概有一个治拉肚子的概念吧，就是一整篇当做一个加减法排外卦就可以了。那再来呢静病啊，静病阴阳易晒后，那静就是这个人得了感冒以后变成全身抽紧僵直，今天是通常是因为脑膜炎之类的事情。那得脑膜炎的话张仲景的路数是很简单的，已经简单到让人不觉得是不是能真的治好都不敢相信他了。因为今天如果是得脑膜炎的话，要把那个脑窍的那个热毒开掉，当然是吧，我们的研究的赞助商是专门卖安宫牛黄丸的，是不是要帮他打广告？是不是？那安宫牛黄丸到底治什么？我不知道啊，开窍 就是开那个闷住闷在里面的热这样子。那安宫牛黄丸其实临床上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是精神分裂，就是人疯疯的。那但是治脑膜炎的话，就是赌赌看而已了。我觉得脑膜炎要直接把脑子里面热血喷掉，从就督脉的端点喷出去的是只有一味药，就是犀牛角。犀牛角就直接把那个热血从这边喷掉。所以就是走在督脉的两头的嘛，这一头是犀牛角，另外一头是蝎子尾。那你脑膜炎怎么要蝎子尾去喷呢？对不对？就是所以我的话是觉得犀牛角你们家有没有肾的啊？没有，对不对？然后潘家园卖的都假货，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所以其实最好用的是犀牛角，就乱用也可以，就是把它磨成粉，就给那个脑膜炎的患者吞一吞，然后就好了，这样子。但是说了大家一片沉默，对不对？不过现在我们不是大陆已经开始人工养犀牛了吗？人工养做犀牛源，慢慢采取犀牛角的，可能不久就会合法了吧？啊？ 人工养也是。 有效吗？那是哪一年的故事啊？ 好多年啊。 好多年啊。好多年啊。就他们的赞助，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赞助商或者说金主正在云南养犀牛。好。 你给我签证。 就是徐文斌治脑膜炎那个故事是治谁啊？ 他家一个亲戚的小孩。 啊，那个事情就跟我有一点关系了。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我是在台湾的那个，你知道台湾有个那个叫做光华商场的地方，那个就是买那个电器用品，就是宅男天国的光华商场，然后旁边有一个光华商场附的那个古董市场，那在八德路那边，在大水沟旁边。那有一天呢，我在那边随便逛逛，然后那天我是相当惨，因为那时候还不熟悉绿松石，所以在那个古董摊呢，买了好多颗染色的假绿松石，然后损失了一笔钱啊，就是那是内心滴血的一天。然后在那古董摊用绿松石骗走了我一笔钱之后呢，我又看到他的古董摊的地面上摆了一大堆蒙满灰尘的东西，然后问他是什么，他说犀牛角，然后我说看起来超丑的啊，不过这种东西就看起来越美越假，对不对？像丑的，我就觉得说不定是已经有人忘了放在这边。然后呢，我就说他多少钱，他就说6000。那我说不然3000给我吧，他说那也可以。然后就放的就是垃圾嘛，对不对？就算。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在大陆上班，来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去徐哥哥家的那个厚朴学堂蹭饭，因为我那时候在大陆教书的时候，我的饲料是早上是麦当劳满福宝，晚上是外教水饺，就我的饲料是没有徐哥哥家的饭好吃的。然后就啊，我不晓得徐哥哥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很奇怪，为什么你怎么带家？我说不知道，刷着就进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然后就这样抓着抓着，然后那个时候什么去看徐哥哥嘛，第一次看他的时候可能大家帮什么陈醋家特别帮他找来什么好茶叶，然后第二次呢送了什么小玩具，然后第三次呢也没东西可以送了，就这样抓着抓着。反正就是乱送的啦，啊，就是见面礼嘛。然后呢，就在抓着抓着，说：“哎，徐哥啊，这犀牛角要不要？”啊，那他就说：“哦，犀牛角啊，这之前有个人送我一个犀角杯，后来很慌张的冲回来拿回去了，说因为发现可能是假的，不敢给我。哦，然后就说，所以我犀牛角曾经有人送过，又没有了。那我说这个要不要？啊，看来也是假的啦。啊，然后他就说：你送我就当他是真的吧。”就拿去放在桌上，然后后来又过了一个月，他那个外甥女啊，就发脑膜炎，然后就治来治去有点慌，然后又送加护病房什么的，然后又想到说还有那个阶梯送的那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就抹一抹试试看，然后烧就退了。然后你知道这故事可怕的地方 是当徐哥哥在课堂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会听到一个故事情节是，阶梯叔叔早在他外甥女发病是前一个月就预知了这件事情，跟从此在大陆就有神通力了。然后后来那个小孩子他还在后面说是啊跟我说声谢谢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据说这个事情我也帮不到什么，我也没有帮到什么，因为据说他们后来遇到一个什么世外高人，然后对那小孩的妈说你是去年几月堕过胎，然后我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小孩才病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化解这个什么冤孽的什么其他活动，然后病才算完结。所以亲友讲不是重点，重点是化解冤孽之类的。就是，所以总而言之，就莫名其妙的一个垃圾，莫名其妙拿到大陆，然后莫名其妙为什么会有神通力，好像一个很奇怪的故事情节。当然是这样一回事，但是我现在就后悔了，现在只要送人家，现在也不能再后悔，主要是再要回来啊，我现在没用啊。那所以我就只能祈祷张仲景的方法是有效的。那张仲景治疗在脑膜炎抽筋的时候，大概就两路，他说第一路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是抽得紧紧的，然后脉也是浮紧的，那就开葛根汤，用麻黄的。那如果呢，它绷的不是那么紧，脉有一点软的，那这样子就开桂枝抓揉汤，就是桂枝汤里面加天花粉，反正就是润这个经络，让它经络松开。张仲景，然后呢，如果再不行的话，张仲景就说，那就大承气汤，立刻让它拉大便，把那个热邪拔掉就好。所以张仲景治脑膜炎超单纯，就这样。然后。桂林本多了一条，所以这内容就是这样一回事。那桂林本多了一条是12至35条，多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以六经辨证的感觉来讲，是厥阴脑膜炎啊。事实上，我们金方派治脑膜炎是这样子：脑膜炎发作是少阴，就真武汤治好，是什么麻黄汤治好？那就是根本就是管他什么脑膜炎，抓子正开药了，这比较是普通的状态。也不是绝对就是能硬抽筋，有的人脑膜炎就是神志昏昏，然后昏迷，对不对？那这种呢，就真的他们这就搞掉了。那个，然后这个人呢，嘴唇发青，眼眶凹陷，脉沉弦，就是风邪入了厥阴。那这样一种脑膜炎呢，就要用厥阴结构啦，就是桂枝汤结构加当归的厥阴结构，然后再加附子啊什么东西，这样一个加了附子的这个有点像当归四逆汤的一个结构。不过呢，这个症状我们家大田看到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偶尔发烧，手脚冰冷，整个寒化，然后整个人抽筋，那这个东西不是脑膜炎，这东西是破伤风啊，就是这个东西比较说，我大田说是破伤风的症状，不是脑膜炎的症状，但是可能是就在如果是张仲景这个时代，可能都是莫名其妙就怪怪的人就抽筋起来了嘛，对不对？那也不知道该分哪一路了。那但是如果是破伤风的话，那历代用起来就觉得很简单治的方法，就是那个拿蝉蜕用黄酒煮，就是蝉蜕煮黄酒，这个蝉衣酒，那个吃了以后出一身黏汗，破伤风就好了，那个是比较快速有效的方子。就也不用用到这个方法，如果是破伤风的话。那至于他说，如果这个人已经严重到牙关咬紧，然后整个人已经躺不到床铺上，就整个人都撑紧了，那这种就大承气汤直接把热泻掉就好了。那所以张仲景治疗脑膜炎就这样，就补充这些。那至于有些是看起来就是少阴病，是什么病？阳明病，就看不出去脑膜炎，就更简单，就照那个原来就在那个地方。反正都是感冒嘛，好，就在那里就治好就好了。那第12至38条是烧内固散，这也是临床有效的封建时代迷信的药。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因为跟人上床，然后你上床的人感冒没有好，然后你就得了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是女人的话，就是阴道会觉得一抽一抽的；男人的话就是两颗蛋觉得一抽一抽的。然后呢，就是整个人就觉得哇，身体好像。往下扯不舒服，然后还有一个热上冲胸的主症是不一定有，然后还有一个主症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就是说站起来就觉得眼睛像眼花花，然后他说头重如玉举，就是平常头是这样子。那 就是，但是其实这个病呢，就是你跟一个病没有好的人性交之后，其实最多的症状是阴道一抽一抽，跟男人的睾丸一抽一抽。那至于什么热胀冲胸啊、头痛不欲举，真的不一定会有啦、啊。那我们大陆这边进入这个建国之后，你们叫建国对不对？建国以后就是专门不许用这种方的，你知道？对不对？因为呢，但是呢，有一些大陆这边的中医还是试试看，因为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你不准我用，我越想用。然后就把那个让他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对方啊的这个内裤焚烧成灰吃下去，哎就好了。所以就是这个叫做原汤化原食。就是以污引污，以浊引浊，啊，就是这样子下去，然后就那个邪气就跟着那个内裤灰从大便排掉了。那临床是有效的，只是呢。今天的内裤就是花样百出，什么弄都有的。那这个内裤灰能吃吗？就是不是纯棉或者纯丝的，这内裤灰好像有点化学毒啊。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把对方的阴毛剃下来烧成灰，一样有效。但是我就听到有人在哀嚎。那是我漂过就拜拜的妓女啊，就把你追得回阴毛啊之类的啊。那是你自己私生活的问题了。所以就借有效。那如果连对方的阴毛也追不回来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两头尖，就是公的老鼠的大便。那那个也是浊气之精华，所以呢，就是吞那个两头尖这样子下去，也能够以浊引浊。把那个抽掉，所以就，这个，反正临床都有效啊。临床有效就算科学证据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后面的这个感冒以后呢，累到了，所以这个又发病的，只是栀子豆汤讲过，然后烧完了之后呢，莫名其妙又烧起来，小肠汤讲过。那接下来我们减肥的。最伟大的方之一了，牡蛎泽泻散，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个原来的主治是这样子，一个人呢生了一场大病以后，从此以后下半身就比较肿，这样子就是泽汤症。那为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个人生完一场大病以后，下半身就变得比较肿呢？他不是肾脏不好哦。因为肾脏不好，全身一起肿，对不对？那他的身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变成这个样子？其实现在很多女人好像年过中年之后，好像都是动不动站多一点，脚就肿了，是不是这样子？当然，牡蛎泽泻散，我个人是有一个不见得是绝对正确，但我比较喜欢用的辩证点，就是牡蛎泽泻散这个病，好像是你的身体因为那场大病，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你的身体的所有的液体啊，因为你说中医，我们之前讲到治痰饮、治水毒、治湿气，对不对？那个痰饮跟水毒都是你确定知道那是身体不要的死水，对不对？所以那个要拿掉。可是牡蛎泽泻散症的这一整个方剂，全部的东西加起来要对付的东西，那个不叫死水，叫做你的水还是活的，但是变黏了。就是你的体液变粘稠了，这个故事情节，就像我曾经看过一个病人，他的那个脚的肿啊，就是腿那个水肿，就是肿的那个腿，他的腿还是肥肥白白的，但肿的一层一层像橡皮一样，那皮肤还特别粉，有一种粉的感觉，那个看起来就是里面充满了黏液的感觉，所以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液体。因为你生了病以后，你的身体里面残留了某个化学上面的偏差或怎么样，从此你的身体就变得比较黏，而这个比较黏这件事情，就是一切减肥方无效的原因。所以就是各路减肥方，什么陈世铎的补气消痰饮啊，或者是什么我们说真武汤去水毒啦、啊，什么林桂竹汤去痰饮啦、啊，什么荷叶山楂抽水啦、啊，什么温白丸什么东西，到最后你减不下来的时候，都是大部分都是卡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因为我牡蛎泽泻散虽然有一个药叫做 有一个药叫做那个鼠漆啊，今天叫做长山苗，一般也很难买到，但你就放长山就好。如果长山你上来，因为长山是治疟疾的特效药嘛，如果你用到像疟疾那个用量的话，基本上是会吐。但是只是这个小剂量，因为你想看，这七味药我打成粉，然后呢装在那个小茶包里面，一个茶包差不多4公克，然后冲热开水，今天当茶包喝一天，那味道也香香的，没有什么难喝的。就喝起来就好像那个米茶麦茶的味道，那完全没有什么难喝的地方。一天4到5公克，包一个茶包，那冲水喝，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那这个茶包其实不是减肥药，它完全不是减肥药，是帮你减肥药。那每天4到5公克，然后一个茶包热开水，喝完了再冲热开水，这样喝，一个月，你就会开始变成。什么每天30秒的运动什么的，六块肌就出现了，赫然出现了，就随便你怎么乱动都会很容易瘦，就是本来你运动都无效的，本来你怎么样都受不了的，然后喝完1个月到2个月这疗程，就变成之前没有效的减肥法都变有效了。所以一个人想要减肥，应该已经努力过很多其他方法，对不对？那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你方法不对，而是你的体液变黏。那我自己喜欢的辩证点是，这个人，我用自己举例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是100%对的辩证点，就是好比说我这个人是牡蛎泽泻胆症的话，我可能会这样，我这个人并不是那么讨厌运动的，比如说其实很讨厌，那个，比如说我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这样子游半个钟头，觉得还蛮舒服的。或者在夜店里面跳舞，跳半个钟头，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你可以理解吧？就动身体还蛮舒服的。但是也算是能动的一个我，要从1楼走楼梯到3楼，我就觉得哦，我好讨厌走楼梯，就是特别讨厌走楼梯这件事情。是那个，因为身体的体液变黏的时候，人在走楼梯那个动作的时候，那个体液黏到的部分会发酸，所以就是黏性体质的人。各种运动里面，他都会觉得好像就是明明走楼梯也不是特别耗体力，不是特别凶狠的运动，但走楼梯就会特别不愉快，就走楼梯会烦这件事情是辩证点。楼梯烦，客户端你今天很辛苦了，他点头很辛苦哦。楼梯烦是辩证点，这个腰以下有水气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东西呢，我想各位同学都是可以，就是搭配各类减肥法使用。就如果你真的是卡关在这个牡蛎泽泻散的话，你过去那些减肥的方法失败，那都是太冤了。因为实际上只要这个卡关点解除了，那很多减肥法都会非常有效。那所以呢，那再来就是。12支14条，所以这个牡蛎泽泻散应该，因为它很便宜，你知道，真传说传也不值半毛钱。这买药群如果团这个的话，那个群主也没什么钱赚啊，对不对？啊，不过没关系，一份药就一个月的药，成本30块，你卖50块，也没有人知道你获取暴利，对不对？ 对。 啊，好，就这样。 那你让我怎么？ 因为可以说是特便宜啦，那这个再来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理中丸这个东西啊，是慢慢的把你的内脏弄温暖的一个很好的缓和的方子，而张仲景介绍我们可以用理中丸的地方，是说这个人感冒之后啊，还是一直都会有那种咳不一口痰没有办法去干净的，那他说这代表身上还没有暖够，那当然啦，有些人可能是。有事没事啊，就是那个鼻涕会有一点清鼻涕，但那个也是好像用理中丸的角度来看，也是中焦虚寒不能治水，所以就是这一类的痰不干净啊，鼻涕不干净，那可以考虑用理中丸来做调理跟收工。那至于后面的这个竹叶石膏汤，这个是汉朝人比较多这个状况，那现代人稍微少一点，所以张仲景写的主症是这个人呢病完了之后又觉得很虚。可是又觉得好像胃到胸口这边热烘烘想吐，所以这个人就是胃上面这边有虚热， 但是底层还是虚的。所以足月食道汤就是一个能够清这个从胸腔到上腹的热，但是本质上还是补药的一个方，就是虚而有热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那所以同学就看着办啊、哦，如果你刚好能够主症完全吻合，就是上半上面是因上面是虚的，上面是有多余的热的，就用这个方。那你当然中暑的时候就用起来特别的好用了。那再来百合不惑阴阳图，那百合的部分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方就是反正就百合泡水，那个泡水是为了把那个治咳嗽的部分泡掉，只剩治能量的部分。那其他这些什么知母地黄什么就给鸡蛋黄给你加，但是呢就是因为辩证点太难抓，因为小便之后头顶痛这个不好抓，这辩证点太少有了。那其次就是脉跳得快而小便偏黄色或者茶色，那小便长，也就是说百合知母汤患者至少要有脉跳的特别快，并且常年的不管有上火没上火小便都是偏黄色的，就是这样子的话还勉强可以开。那连这个主症都没有的话，那个精神衰弱你就会就开这个药就是猫猫看的，就是试试看而已了，不知道是不是有效的。那后面的那个狐獲跟阴阳毒都讲了，那再来呢疟痹。那疟疾是这样子，对我们临床非常重要的方子是鳖甲煎丸，那但是我们桂林本的那个药味也是不够，那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那个宋本的鳖甲煎丸，金匮药业本的鳖甲煎丸在这个补充讲义哪一页、啊，第十页啊，好，之所以我这个疟病篇不想要花太多力气讲，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中国疟疾并不流行，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用到的状况不是那么多，但是鳖甲煎丸是一定要讲，因为这个药方是肝脾肿大很重要的方子。那这个我们平常开的话就是用这个金匮药略本的，就讲一第十页的这个版本的。那这个什么虫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一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地方我觉得鳖甲煎丸的鳖甲这个部分哦，有的版本会好像写鳖甲只用一小片什么手指大，但是其实这个鳖甲煎丸是要用，他说用灶下灰啊，就是用那个柴灶里面的灰，就是那种碱类的东西，加酒，然后呢加清酒，就是不是浊酒啊，就是滤过的过滤的干净的那个颜色是透明的酒，然后呢泡，把那个灰泡在酒里面占到酒一半的容积，然后再把鳖甲，其实这个鳖甲根本就是多多益善，拿活鳖甲，因为我们今天是在煮鳖甲胶，就菜市场买来的鳖甲，不是说好买来的鳖甲，就活鳖甲泡进这个草木灰的这个碱水里面去煮到那个，就像煮胶原蛋白啦，煮猪皮一样的，就把胶都煮出来，然后再拿这个浓浓的鳖甲胶去糊其他的药材，这样子，所以这做起来还是蛮费工的哦。而且它做完就很快就长毛就瘦掉了吧。那这个鳖甲煎丸那么多药物，总的来讲就是，得疟疾的人，他的红血球因为有疟原虫的那个卵在寄生，所以身体里面会需要分解大量的红血球。那如果这个人的肝脏来不及分解红血球的话，就会堆到脾脏去分解，因为脾脏是分解红血球的那个下游站。那脾脏分解不完的话，就会脾肿大。所以这个汤，这个药，这个方子是专门治疗脾肿大的专方。所以治不治疟疾都不知道的，重点是治疗脾肿大。就是这些药物加起来可以让那是肿大的内脏软化缩小，所以鳖甲煎丸你用在脾肿大也很好，用在肝硬化也很好， 反正肝硬化就搭大黄蔗虫丸之类的，所以就是内脏肿大的时候就用这个方子，就这样，这完全照西药来开都可以。那再来呢，这个白虎加桂枝人参汤，白虎汤加了桂枝跟人参都治疟疾，临床有效，为什么不知道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又是疟疾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是白虎加桂枝汤，也是临床有效，为什么不知道？那至于说，有一种疟疾呢，是这个，他说有一种就是比较是发冷多的，就是打摆子的时候都觉得发冷的，但是不怎么发烧的。那这个东西它的叫做聘疟啊，不是母疟啊，母是雄的，聘是雌的。那这个雌的才是比较不烧的。他说这个就是有暑期啊，那暑期因为是长山的苗嘛，所以它是本来就是有抗疟原虫的化学成分的。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当作是一个云母或者龙骨，就当作是载体就好了啦。总的来讲，就是一个好像缓效溶血的胶囊那种概念。那至于柴胡桂枝汤的话，那就是又不是抗疟成分的，是把红血球掐爆的那个效果了，大概是这么一回事。那像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最近有一个很窝囊的诺贝尔奖是这样得来的？就是有一个很窝囊的诺贝尔奖是吧？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老奶奶的食谱叫做《奏后方》，然后里面讲说你要治疟疾，青蒿这个药要生的榨汁才有效。然后这个人就照着这个老奶奶的食谱，然后写一个论文，然后送到评审会去，然后就得了诺贝尔奖，对不对？ 啊，对，也 对，对不对？青蒿素嘛，就是这个完全没有技术能力，也没有智能，而且老奶奶的食谱蛋糕也不难做的那种，这诺贝尔奖得的是不是很窝囊啊？就是一无建树得一个诺贝尔奖，所以看来诺贝尔奖也不怎么样嘛。但是呢，既然如此的话，连这样都能得，那我们这个业主可不可以拿个五六十个回来啊？我们拿个五六十都可以啊，对不对？你一边做研究，一边发英文论文嘛，对不对？就乱枪打鸟，拿个五六个回来，连续六年诺贝尔奖都你得，是不是？那四个奖杯就可以签一张茶几了呀，对不对？就诺贝尔奖那么好拿的、啊。那为什么不拿？这个很低嘛，好像在台湾要考取成功大学一样，就是台湾第四志愿啊，第六志愿，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怎么会诺贝尔奖三乱七八糟就拿到呢？是别人都没事干了，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哦！因为评审委员在想什么？好，那虚劳篇也讲过了。那咳嗽、水饮、黄汗、痢疾，哎，都讲过了。然后，哎，淤血篇还没讲。哎，不然就给同学最后十分钟问问题好了，不然的话今天都要讲完快了。好了，同学有什么事情讲讲吗？啊。这样子说啊，我觉得桂圆母就是治脱发而已，跟油不油没有关系，而且也不一定会很有效。但是，头，等一下，我现在问，请问头油怎么治？头油头皮屑谁会治？我治得很差哎，我是这样子，我体质不好的时候头油头皮屑很多，那我体质较好就没有，就不太知道怎么单治那头油头皮屑。那有人知道吗？好像也不能单治，对不对？还是整体的体质的问题。那个可能是还没吃是吧？ 已经试过了。 哦，试过了，有效吗？有效。所以血污冷吐也会造成头油，啊，目前是也是可能原因之一啦，都不是唯一解最佳解，但是你看着办好不好？有的时候喷通效活水汤，把那药性带到头皮底下，或者是。我曾经想过一个想法，但是还没有实验。哦，应该说实验过一次，然后后来就开始头痛，我就没有再做了。就是因为你知道张仲景那个淤血片，第二个它叫下淤血汤嘛，它是那几味药要打成粉，然后用酒做成糊，然后再煮那个糊吃。那我觉得，然后我在调那个糊的时候，刚好那几天，我就头皮屑什么比较多，头上有点长包包，我就觉得后面头皮底下也是淤住了，然后就拿着那个糊去 抹头。 就把头上糊满了那个夏雨血汤，然后想说这样子我头的淤血就通一通啊，通下活血嘛，对不对？因为通下活血汤要内服要有效，要放麝香，我觉得麝香实在太贵了啊，比仙人角贵多了，所以就忍不住说我用外敷了活血看看。然后就服了之后，因为它有酒精成分，酒精成分就是头会发冷，你知道？那冷了就头痛，那就不玩了，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所以对不起，你的问题有没有好没有好好回答？ 还有， 你说， 就是比如说锻炼的时候嘛，一个人不是要吃小电中汤，电中汤是比较大块嘛？那他要一坨的话，一坨一坨的话，是要整个把完整汤合进去，还是只要再加茯苓白术就行？哦，茯苓山药，哦，山药白术就行。 我觉得小电中汤结构。不要外挂这些比较好，最好是分开吃。就比如说你锻炼的时间，锻炼前、锻炼后的吃东西，用小电汤搭配，然后那个丸带汤另外喝，而且丸带汤真的很大碗，就煮起来很大一锅。像我要煮丸带汤的话，就是那个大量的山药跟白术这样煮一大锅水，然后那个就。放到冰箱喝15天这样子，那山药白术的水是很能够凝成果冻状的，也不难喝，微微的有酸味，就像生白术啊，泡过的白术泡，但是不难喝就是了。只是我们后来在台湾，因为觉得还是太大锅了嫌烦，所以就变成改成小叫小方助教，这个就是把那个。山药啊，蒸熟了之后，生山药蒸熟了，磨成粉，然后呢，白术煮浓缩的白术煮的浓汤，然后呢，把糯米再丢进那浓汤，把它米熟了之后，就再加酒曲，就是山药泥、米饭、白术水这样去做成酒。酿成酒，然后当然也没有酿得很成功，变成酵素了，来表示大家的酵素。但是呢，就是然后就叫小芳可以每天喝一杯，因为小芳说她从前就是年轻时代不懂事啊，就损失了很多啊。我就说这个东西叫赤金酒啊，就是说我就说这么一大缸嘛啊，就是10几20公升，你过去喷掉都喝回来吧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你可以考虑看看哪一种方法比较合乎你家的厨房的实际的方便这样。 好，那刚刚好。一点用都没有。那请问你那个时候用的剂量是？ 就是原方剂量。而有时候我发冷荨麻疹，有时候又发热荨麻疹。 冷荨麻疹和热荨麻疹的差别是什么？我不太懂。 就是遇到风就会发得更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洗澡的时候，风发得更厉害，那就是热荨麻疹；然后吹到风发得更厉害，就是冷荨麻疹。 哦，那个吹到风发得更厉害，那就是。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加葛根的事情，就是有风的那个刺激的时候，它就是属于太阳外感的那一路了，不是血中湿热了。你懂我意思？就是就麻黄你要吃好中汤，只针对血中湿热的那一种，那不是血中。 就是发热荨麻疹 的时候是。那热荨麻疹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的呢？ 熬夜。 那已经血虚了的话，就难说了。其实这样讲很好，它是血湿热的方子，对不对？但是熬夜发的是血燥热，所以那个向度有点没有扣合的感觉。所以你熬夜发的，说不定喝当归补血汤还有效一点呢。就是当归补血汤再加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可能反而会有效。还有谁？好，你还要说啊？梅核气。那请问一下啊，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是哪个地方的哪一篇？我忘记了，那个是治什么来的？书里是治什么的？ 黄汗。 哦，黄汗。 口渴的黄汗。 那梅核气用那个方的意思是？就是症状刚好有扣到黄汗的那个条文，对吧？那这样子说，那个。梅核气，如果用张仲景的那个半夏厚朴汤来讲的话，就有一点像是这个人他是 有情绪又压抑情绪久了变成的那一种。那你如果是不是因为有那个故事情节而变成觉得喉咙不畅快塞塞的，那很可能你的喉咙不畅快塞塞只是单纯的什么别的痰饮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它就不一定是张仲景的那个，就是张仲景那个最好是有一个故事情节的那个框架之下使用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不敢说一定有效啊、哦。但是那什么，日本的那个什么“知子父子半夏汤”之类的，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试试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就是说，反正中国药方太多了，对不对？这个没效，那个没有效，但是没关系，开始找别的方子，一个个试，大概就是这样子。你说好了。 我稍微问一下，大参它要是用错了或者用过了，该怎么补救呢？ 应该是尽量不要用错比较要紧吧，就不要补救啊，不要用错就好了。那发虚了用真武汤什么的来调理可以。啊，来。 我问一下，就那个决阴偏的这几个方子，在用的时候，需不需要先帮他缓解，就打破那个代偿反应，那应该怎么做？ 哦，那个东西，反正代偿反应能够自己克制得了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就不用努力了。 啊，就 不是，就其实这样说好了，就是如果是代偿反应很重的人，你今天把它医好，他明天就炸光了，所以不好玩啊，那个病来来去去的，这样子，你说吧。 那你今天晚上3点多4点之间会洗一次，然后就起身睡一次。 啊？你问我怎么回事？ 不是就该怎么办，该怎么睡？ 我不太确定哎。因为一般都说什么3、4点那时候是什么肝经循行到肺经的时间，对不对？如果那个那肝经跟肺经的循行本来就是那个地方接轨比较接不过去的，所以如果你的12经络的营气没有办法顺畅的接过去的话，那它就会变成比较不顺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随便，我现在乱掰好了，我不是要帮你治。就好比说，我们已经知道酸枣仁汤里面酸枣仁是胆经这一段，那川穹是肝经这一段，对不对？那肺经到大肠经这一段通常是用泻白可以，就是首先是但是整个营气要变强的话，红枣多一点也可以，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乱猜啊，我不告诉你一定有效，就比如说一个桂枝汤结构，你红枣加成25颗，然后里面再放酸枣仁、川穹跟泻白，然后去挂那条桥，就这也是随便乱掰的。但我现在说的业主在点头，是因为他大概会觉得他的电脑将来也会这么聪明，然后做出跟我一样的决定啊，就这种感觉，就是那是他们科技人员比较喜欢的那种可事实化的结论。但是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有效，因为实际上最简单，我跟你讲，这件事倒退100步，有可能你根本整个营气不足，就是你的一个什么肾阳不够或者什么那个最基本的虚劳治好了就好了。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肾气丸症啊，你有没有小建中症啊，你有没有桂枝龙母症啊，就是那个基本的那块虚劳先治好，再来看你是不是还是营气不够用这样子。 啊，老师，我买了点乌龟丸，我想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乌龟丸，就是说那个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买回去了哈，哪些情况下比较适合吃乌龟丸？然后 有症的情况下啊。有症的时候啊， 然后吃到什么情况下可以停？ 没有症啊。还有呢，刚刚啊，好。 老师，我问一下，就是你上次提到一个便秘的生白术加肉苁蓉的方子，里面要加当归跟炒白芍3克，就是加当归跟炒白芍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啊，当归炒白芍，就是因为人的便秘也有血虚的问题，所以当归白芍加了补一点血。但是我说3克，我那时候有岔开来讲，就是这也是要重新问，因为我那时候强调说，我之所以说三克，就是不然当归白芍多了就是直接滑糖变泻药，你根本不知道你便秘好了没。所以就是另外要去测试当归跟白芍的量，你刚好吃的是不会拉的，然后再拿来补血，那个才是刚刚好的剂量，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医好啊、之类的。但是可能是大家有断片吧啊，那就没什么好问的。你先，梁先生好。 那对，那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刺激性的药物，就是会不舒服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有足够的饭去夹住它的话还好，但如果不够的话就是会有刺激感，所以就是要吃的更少一点，比如说吃半颗或者就不要吃了，就你到底有什么需要吃它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减肥嘛，那可能没有对到啊，是不是你其实是牡蛎蔗芥产症，对不对？然后不小心去吃温白嘛，就白吃了，牺牲自己了啊之类的，下课了。